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地中海的海参，很高兴和大家认识。提到我的家乡地中海啊，很多人都会想到蔚蓝的大海、金色的沙滩、暖暖的阳光，还有各种海底生物自由穿梭在船只之间。但美丽而自由的海洋里，有时候也会有不和谐的时候，比如自然界的食物链让我时刻得打起精神。毕竟我在海洋不属于大型生物，但好在我的身体结构可以保护自己，当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就会吐出我的内脏或是舍弃身体的一部分来保存自己。不过别担心，我的修复能力很强，只要2到7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个完整的身体了。这就是我，一个来自地中海的野生海参。 哇哦，原来海参是这么神奇的，之前只知道海参是高档食材，但不知道原来它肉肉的身体里蕴含着如此巨大的能量。难怪现在吃海参的家庭是越来越多呢。不过正是因为市场需要量大，所以现在市面上的海参品种等级包括含盐量的加工工艺差异也很大。比如在商超专柜，大多都是以大连的刺身和辽参为主，只有在精品专柜区才会有野生海参。 那是野生海参，不论是从生长周期和营养价值上来看啊，那都是普通海参所不能比拟的。就像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一样，每一根都是精挑细选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都是生活在深海环境里，都是经历了3年多次休眠期的营养聚集，都是被礁石珊瑚碰撞而磨圆了肉刺，但身体却结实健壮的野生海参。 嗯， 厂家的零售价格是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，今天厂家回馈每盒补贴1300块钱，划到每盒海参只要699元就能订购成功。订购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天哪，等于说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，现在只要699元。一盒是200克，大约有40头左右的淡干海参，隔2天吃一次的话，全家可以吃上3-4个月的时间，划下来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，每根野生海参才15块钱，活动只有5分钟，热线一定要记好了，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本次活动鲜芋仙厂家诚意十足，凡是打进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，不仅可以享受到1300块钱的厂家补贴，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送给您。门槛很低，优惠很大，抓紧时间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3697的朋友订购了3套，说10几块钱吃野生海参，这和吃条鱼买斤虾的花费是差不多了，那肯定选海参了。还有6052的朋友订购了2套，说听你们家的海参已经2年多了，一直都是没下手，听说今天有600多块钱可以吃上3-4个月的优惠，那一定要试一试。 看来这真的是一位常听我们活动的朋友啊。您说的没错，鲜芋仙海参在北京推荐已经有4年了，每一根都是进口的野生的一极品的海参，品质没话说，价格也实惠，只是一直推荐的是1年装和2年装的优惠，像今天这样花699元就可以吃上3-4个月的野生海参，这还是第一次呢。 没错啊，这一次厂家每盒补贴了1300块钱，而且又首次降低门槛，单盒就能订购。目的啊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品尝到野生的进口海参。所以说啊，如果您也想来尝试一下，又或者想着过年给家人给朋友准备点不一样的礼物的话，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，现在只要699元，划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，200多块钱就可以给全家人一个月的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袋、海参软骨素和16种氨基酸等多种的活性物质，这份健康投资很必要，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。